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是一，是二，是二，是四，是四，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开始了，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辈子可能只听一个作曲家音乐了，你会选谁？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被独自留在了火星，播放器里只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了，你希望是谁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想听到谁？只有一个名额，你会留给谁呢？从这里开始吧。可能一段欢快的音乐会让你有时间来想一想。是奥芬巴赫他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当中的最著名的康康舞曲，虽然在他的序曲当中出现，而且他的序曲大概有九分钟的时间，八分多吧，但是呢在六分多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小的康康舞曲，而这样的一小段却成为了他作品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旋律。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真的是只有一个名额，你会把这样的名额留给哪位作曲家呢？有人会说，可能会从喜欢的音乐开始吧，比如说 D 大调 Canon， 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几百年都魅力不减，可能在滚动播出的时候，自己在滚动播放的时候，这样的音乐也不会嫌腻吧。帕卡贝尔他的卡农全名挺长的，叫为三把小提琴和通奏低音做的 D 大调卡农和吉格舞曲。 了，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已经看到了，有人会说莫扎特、老柴或者是舒伯特。是的，其实像这些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我已经想到了，你们一定会说有他们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比如像莫扎特，可能他的作品也是非常众多的，而且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会选择一位作曲家，那他的作品可能数目多也会是你一个调剂的一个条件。莫扎特数目就是超级多，但是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呢，今天也特别选择他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我想为你带来的是他的第一乐章，虽然呢第二乐章非常有名，但是第一乐章同样是经典中的经典。莫扎特独有的清新的气息， thank you. 话题呢，就是如果真的只能有一个选择，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一定要选一个，你会选谁？有人说真的挺残忍的，只能选一个呀。好吧，那我就选老柴吧。那柴可夫斯基，可能我们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好多人最偏爱的是耳边的这首吧。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我猜很多朋友也是不止一次的听到耳边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音乐了。的确是这样，由于受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制裁，俄罗斯首次以俄罗斯奥组委的名义来亮相在东京奥运会上。俄罗斯在2022年12月之前呢，都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参加国际体育大赛，选手可以中立身份参加比赛，但是呢，俄罗斯的国歌国旗都不能在赛会当中出现，所以国旗不能用，他们用了俄罗斯奥组委的旗帜，国歌不能用，就出现了俄罗斯选手获得金牌的时候会奏响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有三个乐章，大概是有将近40分钟的时间，如果光是第一乐章也要20分钟，所以呢截取了开头的一段来播放。 俄罗斯有那么多的音乐，既然不能奏国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首钢琴协奏曲呢？他接受了这个惩罚，要求所有的运动员呢不能代表国家，也就是被要求尽量减少俄罗斯的代表性的元素。但是呢，运动员终究是有国籍的，哪个爱国的运动员不想代表自己的国家呢？在奥运会上得到名次还有荣誉，本来就是一种国家实力的象征。那据说最初的时候呢，他们提出的替代的曲目是卡秋莎，但是呢被体育仲裁法庭阻止了。他们认为卡秋莎甚至比俄罗斯的国歌还能代表俄罗斯，太有标志性了。后来呢，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获得了奥委会的批准，他拿出了柴一的方案，并且提出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世界音乐遗产的一部分。这个说法的确是获得了国际奥组委的认同，所以呢也是被批准来使用。由此可见，柴可夫斯基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非常大，即使他也带有俄罗斯的民族音乐的元素，但是作为古典音乐的经典作品已经是全世界的艺术宝藏了。那这也不免今天我们提到了这样的话题，如果真的只选择一位作曲家来聆听的话，有人就会选择柴可夫斯基。被留在了火星上，没有办法，只能有一位作曲家的音乐可以陪伴你，你会选择谁？今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设，有人说根本不成立的假设，为什么一定要假设呀？其实我们也是想选出你最爱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来筛选一下，只有一个名额，你会留给哪位你最爱的作曲家？有人说我喜欢歌，所以呢，我会选择写很多歌剧的作曲家，比如威尔第。威尔第有特别多经典的唱段，耳边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段是希伯来奴隶的合唱。那其实呢，这首作品也是被很多朋友记住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飞吧，乘着思想金色的翅膀。

这是贝多芬最著名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在他的钢琴协奏曲里面呢，这一段也是最最著名的。很多人说贝多芬喜欢他，或者是听他的作品，把最后一个名额留给他，唯一的一个名额留给贝多芬，其实还是蛮占便宜的。为什么呢？就是贝多芬他的作品真的是超级多。那在播放器里呢，只有一个作曲家，但是呢，他的作品很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小象丁香在我们的群里说，舒伯特吧，我觉得毕竟他的钢琴奏鸣曲、室内乐、交响曲、艺术歌曲也算是题材比较全的了。这其实呢，也是从各个方面来考虑，选择了最喜欢的音乐家。舒伯特，音乐瞬间。只能选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有人说选择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他们有特别多的作品可以选择，但是怎么办呢？我就是爱单曲，比如耳边的温威廉斯他的绿袖幻想曲。Thank you.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话题呢，就是如果你被独自留在了火星上，你的播放器里只有一个作曲家名额了，你希望会是谁呢？我也看到了有人说郭德纲，其实可以的，但是呢，我说的是作曲家，当然百听不厌了，听郭德纲没有问题。作曲家你会选择谁呢？有人说拉玛尼诺夫吧，因为拉玛尼诺夫的所有的音乐我觉得都是唱给我听的，无论是他的钢琴协奏曲还是他的帕格尼尼狂想曲，特别挑选了在其中最著名的第十八变奏。 Thank you. 播放器里只能留有一位作曲家的音乐。这位朋友呢，选择了有一点私心呢，他说其实这首曲子呢是两位作曲家的，比如古诺，他的圣母颂就是改编自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首的前奏曲，所以呢在这里有两位作曲家元素，但是他们综合在一首作品里的，这算不算一种小私心呢？那这也是在今天节目最后了。有人会说，如果说真的是作曲家的话，有挺多的选择，但是如果是作曲家单曲的话，可能我会把名额留给马斯卡尼，他的乡村骑士的间奏曲就是在耳边。听着耳边，无论是刚才的圣母颂还是现在的乡村骑士的间奏曲，都有一种心灵的盛唐的感觉。播放器里只有一位作曲家，好像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提法，一个梳理，你会发现你最爱的作曲家会是哪一位，最想听到的音乐又是哪一段。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进行重新回放，明天这里继续来分享经典吧。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李想又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好产品，非常有营养的海参， 冷蒸深海底波散养辽刺参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冷蒸的辽刺参，哎，好像前几个月说听过，对，当时一经面世马上断货，